今日呢就係1月27号咪28号今日下1月28号咁呢就听日呢就29咁啊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第一节。咁好多贺年礼品如果有兴趣嘅真係上嚟啦尤其是花胶嗰啲啦因为如果嚟緊喺2月3号之前唔上嚟买呢咁呢就要完㗎啦。咁都出咗都出咗㗎啦。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呢就係讲少节目推介啦会过年前后会多多几个节目嘅。咁呢我就搵咗即係买个广告啦搵咗呢就蒲王个老细即係杂志好出名嘅。蒲王嘅老细咁上嚟呢就讲蒲王与豪情。啊点样做一本成功嘅叫鸡杂志啊点样呢令到呢成个一本蒲王之力呢令到成个东莞呢啊嘅皇室事业兴旺。到最后尾点样俾中央电视台啊打压啊令到蒲王收档。咁点样啲女女呢啊点样呢因为本蒲王同豪情呢就令到佢哋呢就身价百倍。咁而呢个人呢就免费试钟上到去啊所有嘅咸淡水骨肠啊卡拉 OK 夜总会啊所有陪饮陪食嗰啲呢都诚意邀约呢我呢个朋友咁上去呢就试钟啊跟住借佢支笔就推介影相。咁当然啦最重要就係派片啦因为其实即係等于买广告帮佢哋。而到最后尾佢都受到好大嘅打压嘅点为之打压呢就係呢东莞扫黄嘅时候 ,2014 年逢系蒲王出嗰间卡拉 OK, 嗰间骨场你今日喺蒲王买广告喺蒲王出佢听日就喺东莞扫你。直接影响到蒲王執笠跟住呢就开始送 VCD, 啊咁啊跟住送 DVD, 跟住为咗玩力玩狂澜呢就最后咩用 QR 曲就係你嘟个 QR 曲呢就喺里面呢就有几多套咸片俾你睇到不停咁转型緊咁呢就过年前后推出咁啊其实呢我哋唔係讲咸嘢嘅我係讲呢一啲生态同埋一啲生意啦擦边球啦啊点样可以利用一本杂志呢帮个行业做大啦大佬个政策令到佢瓜啦。咁呢就我哋会做呢一类囉。咁而呢我就搵咗几个制衣厂由以前呢做得好大咁跟住呢就开始呢就冇得做啦竞争力不及。咁有啲人顶个手俾大陆公司连单都买埋咁保留返香港嗰部分嗰啲咁嘅同埋对大陆嘅生态呢就非常熟悉嘅厂佬啦而家仲做緊嘅有啲。咁呢就点样转型啊面对嘅系咩问题啊咁呢就都系过年前后啦咁做个新节目啦咁我呢就带佢哋讲啦由佢哋做讲啦我带佢哋做啦。咁我都做得唔好咁但係呢就希望做呢一类型嘅嘢啦。咁另外呢就有个新节目咁应该呢就冇问题嘅因为傾好晒条件㗎啦。咁呢就当一个杂志形式係一个比较高阶啦而家兴高阶呀或者高端呢嘅姐姐咁呢就舐咁佢呢就过嚟带领嚟做咁呢就佢一个对传媒好熟悉嘅女仔靓女啦咁真係靓女嚟嘅咁年纪就唔好讲啦咁佢呢就会到做视像直播嘅咁佢会喺我哋度做啦咁呢就会接啊呢、这个无所不谈啦因为无所不谈呢就想做完13辑即係做两个礼拜咁告一段落咁做呢啲节目啦咁呢而佢哋做嗰啲呢就杂志形式即係咩都讲嘅。咁呢就可能呢就有啲人就讲啦喂你巴打台咁我哋都打算改名叫巴打就算啦唔好咁老式啦咁。咁巴打讲嘢点呀咁。 咁多咗网络生还者啦，因为网络生还者就係讲高登连登嘅嘢。啊咁啊，同埋网络呢兴乜嘢。咁啱啱出咗㗎啦今个礼拜。咁如果有兴趣咪睇下听下究竟而家嘅后生仔40岁留下嘅喜欢咩啦。同埋佢有一节呢係专讲世界杯嘅。外围赛啊分组赛啊一路讲到踢嗰日。咁啊希望大家支持啦。咁仲有呢就有啲网上嘅闲言啦，就话我哋呢就做网台呢唔讲政治嘅好少嘅，肯定收咗共产党钱乜乜乜乜乜。咁我好老实咁讲啦，如果收咗共产党钱就更加讲政治啦。係咪係咪更加讲政治呢，唔讲政治就係因为有好多人想做，即係唔想呢好嘈啊，即係我自己都有时讲啦，咁其实而家最近讲少咗，係比较嘈一啲囉。咁就想简单啲啦。咁但係呢近期都好多事发生，咁留返大飞看天下啦，喺星期二得到嗰度做啦。一阵间都录埋㗎啦，其实应该尋日出嘅，不过年夜饭屋企咁要停一停。咁好多嘅计划做緊啦。咁本身话上大陆嘅，咁但係要揀节目重新剪辑，变咗又要再推迟啲囉。因为都上得大陆嘅，咁有个佛山嘅做传媒嘅朋友，咁落咗嚟搵我，咁财经版嘅。咁佢都同我讲，佢话如果你要摆上去呢俾意见啦，你啲嘢唔摆得嘅唔讲得。咁如果你做广东话市场一定係咁。咁我哋要再考虑一啲囉。因为呢有我即係有阵时我黑人憎，喺网上成日俾人闹，现实都成日俾人闹。点解咁讲呢，因为好多小規模嘅嘢啊，小城啊，同类型嘅嘢呢会踢爆佢。即係会讲好似上次讲呢个蒙古烤肉咁。即係早两日嘅节目啦，讲蒙古烤肉啦，即係有啲话土耳其烤肉啦。佢话你讲咗人哋嘅成本几多几多，你嗰部机网上卖几多钱。咁人哋知道你咪即係打烂人饭碗。咁其实我话唔系喎，其实我想多啲人了解啊香港嘅社会。除咗做金融行业亦都可以喺其他行业或者小成本可以搵到另外嘅钱喎，咁样。咁其实我原意系咁啫，但呢啲人话屌你又踢緊爆晒。人哋点搵食啊，咁系嘅。咁样啦，就讲到呢一度啦。咁如果真系有兴趣买过年，其实唔关过年事嘅，就捧下场嘅，咁咪睇下有咩需要帮手囉。咁今年年宵呢就都希望大家嚟啦。哇，咁样噏下噏下噏咗八分钟惨啦。咁个节目唔知讲咩。讲一讲我自己啦，因为其实做呢个节目嘅时候我讲下讲我自己啦。有啲人话你成日讲女人，係我因为女人所以揸大陆车。我因为感情生活，即係大陆嘅感情生活好乱，曾经有段时间就好多事发生。咁讲一讲我自己啦最好啦，係咪咁先讲。因为呢我打算呢中港司机的独白呢做到今年嘅八月啦，希望做得到啦，啱啱好呢巴打一周年呢就完了。跟住呢有剩嗰啲呢就俾其他主持啦，希望我能够令到其他节目呢嗰、那个即係有啲新节目啦，好多人唔熟悉啊，咁希望能够做得起啦。如果呢做到今年八月啱啱一年呢 ,8 月5号呢，咁可能我都諗住做节目停落嚟㗎啦，即係所有嘅节目都停落嚟㗎啦。咁星期二得到呢，咁Tony Choi就佢自己尽力做返，咁我就可能做一个节目或者睇下点样做啦。咁即係希望我自己本身都全程要投入健康产品同埋做展览嘅嘢，会好会多好多其他嘢濕星嘢做啦。咁但个网台既然做咗落，咁希望其他即係俾多啲资源其他主持 去搞啦。咁其实就是我愿望嚟嘅。咁讲返正题啦，即係讲得太多行题外话啦，十分钟啊，十五分钟一节。99年即係讲古仔咁听啦，就因为我係揸泥头车嘅。因为泥头车冇得做。因为计成本金融风暴之后呢好多行业系搞唔掂。咁呢而呢泥头车呢系要入红油嘅。红油呢就是未完税嘅油。咁成日差佬拉要留案底，所以唔使坐监罚钱啦啊。咁第二嗰陣时未正规化。咁呢一年呢就有20张抄牌。即系叫大票，如果你超重呢一年呢就有20张抄牌。即系一个月有2张咁滞。如果抄到你超重呢就罚1000嘅啫。差佬讲下呢450蚊都得。话你载货不稳，即系跌踢一踢你后面嗰啲泥挡啊，咁跌咗啲泥，哎你垃圾虫啊 ,450 蚊啊，咁载货不稳，当你嗰啲泥系货。咁拉得好紧要，拉红油拉超重拉得好紧要。咁虽然唔够分，如果中咗20张之后呢就上堂。咁罚7000-8000蚊。咁有幸啦，个老细睇我啦，咁就搵咗我呢就去做一个隧道，即係由呢个葵涌去美孚呢一橛嘅西铁隧道。咁呢就喺嗰度呢就做内运24小时。咁嗰陣时呢因为做24小时嘅。就41700蚊开足工一个月，咁咪讲緊98年99年。不能离开地盘嘅，食同瞓都喺嗰度。因为点解呢，佢做隧道佢会装炸药，装咗炸药之后呢跟住呢就会爆咗，跟住呢我哋就揸嗰啲俗称鳄鱼仔呢挂接车辆，好似即系个尾甩得好似货柜咁样嘅，就入隧道方便掉头咧，就车翻晒啲石出嚟，车翻石啲石出嚟，跟住咧就倒低佢，跟住咧就由泥头车咧就走嚟咧就不走泥头石啲石头咧，啲石头咧就再堆倒堆填区。咁咧因为咧就一有爆咗之后，即系叫做爆破专家，一爆咗条隧道咧，就即刻要清走啲石噶，因为佢一清走啲石咧，跟住佢咧又转窿。转窿又装炸药，咁不停咁做。所以呢唔会两间过。咁呢就老细就话喂大家搵多啲啦 ,24 小时。係唔离开嘅。唔离开地盘，咁我哋就瞓货柜。咁呢佢就话俾一隻货柜我哋就喺度瞓。咁呢就冲凉呢就冇热水器㗎啦。咁就冲冻水。咁唯一嘅偷鸡时间返屋企呢就係呢爆破咗清晒啲石。之后譬如我哋六架车咁留返两个人喺度，咁另外嗰四个人呢就可以呢就有几粒钟呢就三四粒钟呢就返屋企冲凉啊成。咁当时呢我就同我太太分开咗。咁大志红狼个仔又去搵人凑啦。咁自己呢就安心搵钱。咁呢就直到星期六嘅夜晚11点钟呢就停㗎啦。停咗。咁至到星期一嘅朝头早7点钟再返工。咁呢就星期六晚，咁你知啦做隧道嘩日日真係24小时就係为搵呢个钱。咁当时呢因为呢生意失败，我手头上都争緊人钱㗎。咁落去做咗几个月，头尾做咗10个月啦。咁呢就争人哋嗰10皮8皮还晒啦。咁亦都令到我因为冇钱洗呀，你想洗洗唔到。嗰时我租一间喺月湖山庄租一间房呢，离咗婚啦嘛，咁间公屋就俾咗前妻啦。咁呢就自己呢就喺个朋友嗰度呢租咗间房住月湖山庄屯门啦。咁1500蚊租，咁加埋个俾个仔啊凑仔波钱。咁搵40000几蚊呢，我諗呢一个月呢点都储到30000蚊。咁做咗一段时间呢，手头上有10-20万啦，即係唔好话多啦，20万到啦，咁又还晒啲钱俾人，咁手头上好啲啦，咁。咁开始呢就身痕，咁呢就有个即係我个业主啊屋主，咁捉咗我呢就星期六晚，喂扣返个女扣返条女啦，我带你返大陆玩啦，咁。咁推咗几次，佢唔好返去玩啦。 最紧要最紧要啊，翻只特骨，佢啲发廊特骨啊，正经嘅，屌你咪做得咁辛苦，日日廿几个钟要分货柜，分货柜系冇腱肉噶嘛，搵啲狗髀架，即系嗰啲角铁啊，搭起佢，跟住搵块木板铺喺上高，好似个货架咁，个人就瞓喺上高嘅啫嘛，腱肉都冇啊。佢话腰酸背痛，一系就喺架车度瞓，开着个冷气。而嗰个冷气冇床啊，即系嗰啲车系冇床啊，得个坐位嘅啫，成架车得一个位嘅啫，就系你坐喺中间嘅嗰种鳄鱼仔。咁啊，卒之啦吓，经不起诱惑，咁啊，翻大陆。咁呢段系我人生嘅一个历史嚟嘅，我希望用八个月咧就讲咗佢。咁有啲人啊，攻击我又好，闹我又好啦。咁呢个系我嘅一部分嚟嘅，系我十年啊，八年由1999年开始揸大陆车，到自己出做公司啊。咁到2007年年尾呢段时间咧，我嘅人生一个重要嘅一部分啦，其中一个章节啦。咁留返下次返嚟再讲。